보혜 고로니 신기 와 신기 오케이 入色清晰自现象，一色清净即清凉，上扬情怀与真诚，正知言语亦和暖，待人和谐不交换，自助益养俗少，兼顾六根悉平静。 净胜千虚无俗盼，圣物为犯千细罪，以免应该是盼，以免沾来智者恨，应常善发自爱性，为愿众生的福岸。 不愿一切诸众生，尽常心悦住安乐。凡有生命强弱，莫若告状众等，为是出世可见或是不可见，居于宁静或远方，一生将是将生者。 一切众生常安乐，愿彼恒于一切处，不彼此亦不欺瞒。假使愤怒怨恨时，心亦不念彼得故，犹如目亲一生命，故为自己度生之。 愿能如此欲众生，四方无限自爱性，自爱遍满在世界，上下地平四维处，遍满十方无障碍，无有敌意或仇恨，无论心住或坐卧。 若是心中觉醒时，应常备勇士正念，是乃最高智德行。心中不落于邪见，具足戒德与慧观，去除欲乐及贪念，必定不再生于贪。 观无上甚深微诸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觉悟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垢见内道无智亦无得意无所得故无尽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恒不厌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乘众是大明众是无上众。 是无等等者，能除一切苦生死。 不须菩 萨婆夜，波罗蜜多咒，即说咒夜，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 愿以此功德， 普济一切， 我等一众生， 皆同生佛吧。 耶达瓦达伽美三菩提，三藐三菩提，萨埵耶瓦阿耨摩多那多，萨埵三菩提心耶。耶达瓦达伽美三菩提，三藐三菩提，萨埵菩提阿耨摩多那多，萨埵三菩提心耶。耶达瓦达伽美三菩提，三藐三菩提，萨埵萨达阿耨摩多那多，萨埵三菩提心耶。Aka, Satta, Chabumata, Deva, Naga, Mahidika, Punanta, Manumodhatva, Chiramakantuloka Sasana. Aka, Satta, Chabumata, Deva, Naga, Mahidika, Punanta, Manumodhatva, Chiramakantuloka Sasana. Aka, Satta, Chabumata, Deva, Naga, Mahidika, Punanta, Manumodhatva, Chiramakantuloka. Devo, Vasatukalen,Sasa Sampati Bhutuja, Pito Bhavatu Lokoja, Aja Bhavatu Dhamma Vivekam. Sadhu, Sadhu, Sadhu. Okay, Jinti, Jeshura.